毫无守则。作者：邪灵一把刀。播讲：小龙哥。 第三百章，当我条底环被人哋剥到一半嘅时候，萧正突然间面色一变，跟住就狠狠咁拧个头过去，盯住豆腐佢哋消失嘅方向闹咗一句： 坏我嘅好事！ 我都仲未反应过嚟，萧正嘅一衣棚牙行过我嘅身边，就唔知去咗边啦。佢一消失，我眼前边突然间出现咗一道嘅亮光，跟住几个人影就向我跑咗过嚟。唔系豆腐佢哋，又系边个啊？呢阵时我突然间真系觉得制住自己嘅力度就已经消失咗，而豆腐佢一冲到过嚟睇到我，即刻就挡住咗身后边嘅顾文文讲： 顾埋俾佢啊！你就先唔好睇住，男人呢就边个唔会犯个错啊？犯咗错系可以原谅嘅，我哋呢就要怀住一个宽容嘅心，咁样嘅世界先会更加美好噶。 豆腐嘅身后边，依阵时就传嚟咗顾文文焦急嘅声音，讲： 陈元到底点啊？ 顾大美女嘅身手了得噶嘛，豆腐啊点可以挡得住佢啊？亦都唔顾得你啊，豆腐嘅男子汉尊严，佢一手啊将个豆腐拍埋一边，我即刻啊嗱嗱声着翻件衫啦，佢条裤先着咗一只脚入去，跟住就听到顾大美女喺度失声咁叫： 你啊咁嘅咸湿佬！ 跟住就一个宠物向我掟过嚟，我因为而家咧就单脚咁企喺度着裤嘛，重心不稳，一下子就俾佢剥低咗。呢一个狼狈就更加唔使讲啦，我即时手忙脚乱咁啊着翻好啲衫，而家先赶得切嚟澄清事实。豆腐听完我讲之后啊，颇为怀疑咁睇住我，佢话： 你确定你同佢真系清白嘅？ 我讲：真系废话，你冇见到我仲着住条叉仔嘅咩？豆腐话： 你搞掂咗，咪将条叉着翻去啊！ 死人豆腐，佢真系唯恐天下不乱喎、啊。顾大美女咁一听，个面都绿晒。我即时转移话题咧，我话：文文，你系咪听条衰仔喺度狗噏啊？我系清白嘅。啊，系啦，你哋俾只鬼掩眼之后，点解会发觉唔妥呢？咁一问，顾大美女就被我成功咁转移咗注意力。讲咧，一切都系多亏咗阿豆腐、哦。原来喺我失踪咗之后，大家就俾鬼掩眼啦。呢阵时就并冇发现我系消失咗嘅。豆腐仲唔知道身后跟住我嘅嗰一个系一个幻影。行咗一阵之后，佢又惊我好似专吉咁突然间消失咗，所以行几步啊，拧一拧头，有嘢冇嘢咁啊，同我乱扯几句闲话，驱散下心头嘅恐惧。讲下讲下。豆腐觉得唔妥啦，心谂而家点解变态嘅脾气突然间变好咗嘅？平时呢阵时啊，见我咁鬼暗沉啊，一般嚟讲佢就开始起飞脚噶啦。我听到呢一度又不由得好笑，心谂下呢条僆仔原来都最有自知之明啊。但系豆腐咁样一谂咧，佢就深感疑惑，佢啊更加落力不厌其烦咁同身后呢一个陈元咧喺度揾麻烦。身后条友呢似乎真係千依百顺嘛。越係咁，豆腐就觉得唔妥，开始毛管都动晒。佢係心生一计，佢係试探咁讲： 喂，老陈啊，我哋先前呢话嗰个铺头分红嘅事仲算唔算数嘅啫？ 依阵时嗰个假陈元就呆咗下，然后讲算数嘅。咁跟住豆腐又讲： 你唔觉得吃亏嘅咩？ 陈元喺阵时又讲：自家兄弟冇咩吃亏唔吃亏嘅。豆腐心里边暗暗咁谂：我顶你个肺啊！咩分红啊？呢啲完全都系虚有嘅嘢嚟噶嘛。豆腐喺阵时就认定身后边呢个陈元就肯定有问题嘅，但系佢亦都唔讲破，心里边暗谂：呢条友喺后边系专登诈傻扮懵啊，定系真系出咗咩变故呢？咁啊，梗系啦。嗰阵时边个都冇怀疑后边呢一个系个假货嚟噶嘛，更加唔知道自己已经被鬼掩眼啦。豆腐佢心生疑惑咗之后，以为咧我好似俾啲咩邪祟嘅嘢附咗身，心里边咧就暗暗喺度焦急，想住应该点样救我呢？ 跟住佢就諗到尊瑞身上边嘅嗰隻嘢，佢即刻行到前边打乱咗队形。佢又讲： 喂，土豪，你嗰隻咁嘅牛角可唔可以吹下啫吓？ 尊吉啊，啱啱死咗，尊瑞咧个气场就好低落嘅。睇见呢个九唔搭八嘅豆腐，又问出一个九唔搭八嘅问题，尊瑞就伸手捻鬼住阿豆腐条颈，我狠狠咁讲：你老尾，你再喺度搞搞震，我即刻捻死你啊！跟住佢睇住后边嘅陈元一眼，加咗一句：边个都保你唔住。呢种关头，如果我系正常嘅状态底下，肯定系出手相助嘅。尊瑞佢原先啊心里边啊起晒火，捻住豆腐系警告佢，但系呢一句话一讲出口，就冇见到陈元要阻止咁嘅打算。尊瑞嘅心里边一动，发觉都有啲唔妥啦。佢呢个人一向咧就心思紧密，观察入微噶嘛，对于大家嘅个性同埋彼此嘅关系，亦都算系好了解。深知道我同阿豆腐系同着一条裤，平日里边我应该发难嘅时候，点解而家呢一个陈元就冇任何嘅表示嘅？呢阵时佢睇到阿豆腐猛咁向佢打眼色，尊瑞眯咗眯眼，心里边都会意啦。佢又收起手，一步步咁行去嗰个假陈元嗰度。佢又讲：你系乜嘢嘢？嗰、那个陈元嘅面色一变，讲。你讲乜嘢啊？尊瑞一睇，心里边都有啲数啦。呢、这个世界上系唔可能有两个一模一样嘅人嘅。咁样眼前嘅呢个人，可能就有两种嘅情况。第一，我就系俾其他嘅嘢控制住咗，民间嘅老话所讲嘅就系俾鬼上身。第二呢，就基本上可以肯定眼前呢条友系流嘅。佢嘅经验丰富，即刻就諗到咗鬼掩眼嘅呢一回事。鬼遮眼呢唔係话咩了不起嘅事，俗语所讲，夜路行多咗就难免撞到鬼，倒斗或蘑菇嘅咁肯定难免碰上一啲诡异嘅情况㗎啦。特别係好似尊瑞啲咁嘅大家族，一般嘅嗰啲咁嘅坟墓呢佢哋都睇唔上眼嘅，往往要挖嘅都係深山大墓。咁呢方面嘅经验就梗係丰富啦。佢个疑心一起，乜嘢都唔讲，即刻就睇个腰里面就揞出咗嗰个避邪嘅水牛角，将个牛角就向住上边，直接向住眼前呢一个陈元嘅眉心吉去。据说啊，如果係邪物附身，用呢个牛角嚟吉眉心呢就可以退邪嘅。如果眼前呢个係个假货，咁肯定会有所畏惧㗎啦。尊瑞手上边嘅呢只牛角呢就只不过好似手掌咁大嘅啫，精美绝伦，好似一件艺术品咁，真係呢个家族传落嚟嘅宝贝。比起嗰啲啱啱先搞落嚟嘅水牛角更加之厉害。呢一下咁吉落去呢，突然间见到陈元个面即刻就变成咗一块惨白嘅女人面，唔系萧静又系边个啊？嗰一个面瞬间好似烟雾咁消散咗，大家嘅眼前边仲有乜嘢陈元啦、啊？顾文文一睇到咁啊，一蹬只脚，即刻讲：弊啦，陈元失踪咗。几个人一睇到啊，即刻唔敢耽搁啦，拧转个头就向回走。豆腐啊，虽然啊缩窒缩窒啦，但系到到生死关头，佢啊真系好似热锅上嘅蚂蚁咁。平时里边呢就慢慢吞吞，而家只脚底好似生风咁。一下子就走到最前边，跟住就睇到我成身光捋捋咁企喺嗰度，身前仲踎住一位靓女添。为咗我嘅终身幸福考虑，即刻就拧转身就挡住个顾文文。我听到咗呢度，不由得亦都暗暗后怕，心谂呢件事真系多得咗豆腐。如果唔系佢发现得早，可能我就已经玩完咗啦。谂到呢度，我对大家讲。呢件事呢係事关萧静嘅生死嘅，所以佢一定唔会咁轻易放弃，肯定仲会跟住我哋。呢啲咁嘅鬼物呢就好擅长匿藏踪影嘅，如果我哋唔除去嘅话就一定有麻烦。大家有啲咩办法呢？豆腐呢阵时都唔话我心狠啦，佢又讲： 唉，原先系以为佢系回心转意，点知道佢竟然又系咁嘅虚情假意。唉，点样讲嚟啊？人唔犯我，我唔犯人。既然佢已经落咗战书，咁我哋又唔能够姑息噶。 豆腐咧四周围咁望咗一望，佢又讲。 不过咧，只不过佢真系藏身嘅本事啊，真系太犀利啊！随便咁样样，我哋只眼一遮，咁啊变成鬼遮眼，我哋亦都唔知道。喂，土豪，你嘅经验丰富啊，你有啲咩招数咁啊？ 砖碎就沉吟咗片刻，佢冷笑咁讲：，有佢喺度咁样搞搞震，一路都唔安宁啊！我系要佢而家就死透。任由佢供奉啲咩邪神都冇用。讲完佢对中公啊使咗个眼色，两个人都唔交流嘅。中公啊100%系佢肚里边嗰条蛔虫，即刻喺个包里边攞出咗一样嘢。我一睇，嗰个系一个一只手指咁粗、黑蒙蒙嘅木棍，大概啊10厘米咁长啊。跟住中公啊将佢点着咗啊，呢样嘢咧系唔见明火嘅。点着咗之后，佢就系烟雾缭绕而出。即时之间，我喺个鼻入边啊闻到一阵甜甜嘅引人嘅异香。呢一种咁嘅香味，我呢一世都未闻过。一吸入去，那个人咧即刻就心醉神怡，恨不得咧就一路咁索落去。顾文敏亦都好陶醉咁讲：，啊，呢啲系通灵香啊！中公啊笑住讲：，嗯。有见识，我同豆腐真系未听过。豆腐就讲：啊，通灵香咩嘢嚟噶？顾文敏就话： 古书《二字》嗰度记载，呢啲香系天然形成噶，而且系埋藏咗喺地底千年，系喺呢啲特殊嘅条件之下质变咗嘅牛骨所化。佢咧就异香最神最鲜，据说啊。点着咗之后可以通灵噶，即使系鬼物都无所动容。呢啲味道对于人嚟讲就真系好香，但系对于嗰啲鬼物嚟讲咧系毒药。呢一种嘢系有价冇市，珍贵无比。我亦都曾经办过一个案，所以我咪有缘咁见过一小节咯。 我听完顾大美女嘅描述。心里边亦都暗暗吃惊，啊！真系百足之虫啊，非同凡响啊！这个咁嘅砖碎落斗，全身上下带埋晒啲咁嘅古灵精怪嘅异物，我哋一般倒斗嘅请香召鬼，亦只不过系徒现其形啊！而砖碎而家手里边攞嘅嘢，唔单止可以令佢现形。更甚至是令那些怨众子穿肠破肚的毒药。这一阵这样的奇香连绕开都没几耐，在墓道里面突然之间响起了一阵嘶嘶嗦嗦的声音。这声音呢是在我后面传过来的，好像是有边个在跑步一样。大家即刻顺着个声音方向望过去，见到这个萧静在那里跌跌撞撞咁，好似想逃命咁啊！豆腐啊，一向好嬲怒啊，萧静嗰啲咁嘅欺骗感情嘅做法，所以佢即刻叫住企喺度，跟住佢就发力咁狂奔过去，瞬间就将阿萧静成个扑倒喺地下。萧静啊，大叫一声，猛然拧个头过嚟，但系一睇之下系一块腐烂嘅面，佢啊恶毒咁望住扎咗喺自己身上边嘅豆腐。豆腐呢就未见过萧静嘅真面目㗎嘛，依下子冷不防备咁见到件咁嘅嘢，吓到就即时弹开，就係、是、因为咁就失却咗先机，就俾阿萧静返过嚟呀，捻住条颈用嘶哑嘅声音讲： 将嗰样嘢熄咗佢。 一路讲佢块面就一路恢复返原来个样，变到就好似鬼火咁靓。我心里面一惊，暗諗弊啦，真系唔应该等阿豆腐嚟冒险嘅。而家咁点办呢？呢阵时就听到阿砖碎啊，切切咁笑一声，不冷不热咁讲：我早就觉得呢条咁嘅蠢友唔顺眼嘅啦。你要杀就杀咗佢啊，我亦都好收拾埋你。